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是著名的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的代表作。作为乌兰穆齐的第一批成员，德德玛13岁就加入了宣传队。当年宣传队刚成立时，演员都很辛苦，需要骆驼驮着演出的道具和服装到各地去演出宣传，很不容易。如今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成立的宣传队，已由几个演员增加到近60位演员，每年演出达100多场。来听这首歌曲《忠实的心》。游走于草原之上，穿梭在部落之间。内蒙古天然草原众多，风光极为绚丽，每年都要吸引无数游人。其中著名的大草原有呼伦贝尔草原、乌兰图格草原和辉腾梁草原等。呼伦贝尔草原位于大兴安岭西麓，是我国目前最佳的天然牧场之一。在这里，蓝天白云、绿草牛羊组成了一幅绚丽无比的天然画卷。来听我骑着马儿过草原。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，清清的河水，蓝蓝的天，牛羊飞动驼铃响，远处的工厂冒青烟。起旧篷帐，姑娘们穿上新衣裳，金黄的麦穗迎风摆，欢乐的歌声响四方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自古草原多苦难，如今人人笑颜开，我骑着马儿朝前。 是记忆唱片。春暖花开，鸟儿北归，在广阔的草原上，鸟儿唯一的财产就是一个用树枝或枯枝搭建的巢，但它们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飞翔，歌唱壮丽的大自然。如果让你数一数草原上的鸟，恐怕也是说不清到底有多少种。但孩子们会用这样一首告诉你，草原上的百鸟集会正如火如荼，这就是无伴奏合唱《百鸟会》。草原旅游的最佳时间是夏季，此时天高气爽，牧草飘香，人们来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地观赏草原风光，还可以看赛马盛会，品全羊盛宴，夜宿蒙古包，聆听草原之夜的动人歌声，这样的情景必将令您终生难忘。来听草原牧歌。 是蓝天的白云，是牧场上的鲜花为我开放，我是草原上的雄鹰， 马匹是蒙古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之一，东西牧马是一项极为考验牧马人技术和意志力的工作。牧马人要顶着严寒，整日随马群行走在茫茫雪原中，这项工作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耐力。不过当看到骏马奔驰在草原上的时候，这一定是牧马人最快乐最欣慰的事情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好心情。